举，让那个一样样好顺利，美好时光要珍惜。嘻嘻哈哈要分享， 洋洋得意，洋洋得意好健康， 开开心心过年的模样。 是你风格样样好，又乖巧又勤劳，你也风光，有工作没烦恼，年年花红总是少不了。是你爱情样样好，有生只有依靠，心情样貌男女老少一道，像这样样好就像个小宝宝。 洋洋得意，人人满心欢喜，洋洋得意，我们回家团聚， 洋洋得意，洋洋好顺利，美好时光要珍惜。洋洋得意，嘻嘻哈哈要分享， 洋洋得意，洋洋得意好健康， 开开心心过年的模样。 是你风格样样好，又乖巧又勤劳，你也风光，有工作没烦恼，年年花红总是少不了。 是你爱情样样好，有生只有依靠，心情样貌男女老少一道，像这样样好就像个小宝宝。 生只有依靠，心存阳光，男女老少一道，生着样样好，就像个小宝宝。 是你功课样样好，又乖巧又勤劳，你也棒棒，有工作没烦恼，年年花红总是少不了。 是你爱心样样好，又生只有依靠，心存阳光，男女老少一道，生着样样好，就像个小宝宝。生着样样好，就得意洋洋洋。